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房山润城比亚迪 4S 店的销售总监孔德利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成为京南地区新能源汽车引领者。值此新春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生机盎然，神采奕奕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

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。不必